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第二日，端木翠如约而至，他未能见到展昭。展昭一早被包大人遣去了八王府办差，公孙策及四大校尉在旁观摩，赵小大诚惶诚恐，背心上赫然一粒钉包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都再普通不过。端木翠跟赵小大确认， 听你说法，咬了只有十五六年？ 只有？ 赵虎一脸崇拜地看着端木，端木姐的气势就是不一样，除了展昭不以为意，他们开封府上上下下听闻这件事都险些惊掉下巴，连一贯持重的包大人都诧异不已。 居然咬了十五六年了。 看看人端木姐怎么说，人说的是只有。短短两字说明了端木姐举重若轻，不以为意，眼皮都不眨就能化解此恶。此所谓高人也，赵虎叹服。诊疗完毕，公孙策一行将端木翠送至开封府大门口。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成了怪的文瑞而已，龟缩在那钉包之中，任赵小大做宿主，只吸食着一人之血。啊，幸好只是十五六年，上不成气候。去药铺买只天龙，捣碎了之后加半碗水熬浆，然后将稠浆敷在那钉包之上，两个时辰之后包破脓出，那文瑞自会飞出。届时记得将那文瑞拍死，免得他再去祸害旁人。 好的好的，一定一定，明白明白。 待端木翠走远，赵虎一脸纳闷地看着公孙策。 公孙先生，天龙是什么东西啊？ 你记不知道天龙是什么？方才对着端木姑娘，你还一叠声的明白明白？ 赵虎挠挠头，憨笑。 这天龙啊，又称天龙壁虎，是壁虎除去内脏之后培肝而成，寻常药铺都能买到。这壁虎本来就食性文锐，用天龙壁虎对付成了怪的文锐，倒是一剂好方子。 当晚展昭办差归来，赵虎将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展昭。 展大哥，我便说此事不寻常吧，果然端木姐慧眼如炬，看出是文瑞作怪。 言下之意是你展护卫太过疏忽，险些放过精怪，铸成大错。 哼，给赵小大用药了吗？ 交代了灶房，现场熬浆熬好了，让火符陈六给赵小大送过去，此番又麻烦了端木姐，改天一定要登门致谢。 当晚赵虎轮值巡夜，回府时赵小大已经睡下，赵虎样样归房，惦记着明日一早再去探望。第二日用完早膳，赵虎兴冲冲地又去探赵小大，一边厢以手叩门，一边厢大声道： 兄弟，左哥哥的来看你来了。 无人答门，无人应声，赵虎等得心焦，忍不住大力将门撞开，触目所及，脸色巨变，腾腾腾倒退三步，被门槛绊倒于门外。地上散着药碗的碎片，昨日送药给赵小大的伙夫陈六失衡当场，而赵小大杳然不知所踪，这是开封府头一次发生命案。张龙一路疾驰，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远远看到端木翠正在院中汲水，摇呼道： 端木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 端木翠迎到门口，张龙一手扶住篱笆门，上气不接下气： 端木姐，赵小大他不见了。 不见了？那么大一个活人，腿长在他自己身上，一时寻不到他，有什么打紧？ 不是啊， 张 张龙一时半刻说不清，急得跺脚。 哎呀，真的出大事了，展护卫走不开，让我赶紧找你过去啊。 果然是出事了。看到陈六的尸体，端木翠倒吸一口凉气。 他全身的血几乎都被吸干了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死法。方才我查看现场，在梁上发现了脚印。 展昭抬头看大梁。 端木，这脚印非常奇怪，人站立在梁上，脚印应该只会留在大梁正面，可这个脚印却是印在了大梁底面。端木， 见端木翠脸色苍白，展昭忙扶他坐下。 这里有些闷，你要不要去外面待会儿？ 端木翠摇头，忽地伸手牵住展昭的衣角，低声道： 展昭，是我犯错了。 展昭见端木翠双唇几乎毫无血色，牵住他衣角的手微微颤抖，心中不忍，问他： 怎么了？ 我犯错了，我本该看出那文瑞素在赵小大体内绝对不止十五六年，却轻信了赵小大之言，盲目托大，带累世间一条人命。 如何能怪你啊？那赵小大如此说，我们便都这么信了。你一时未能察觉，那也是情有可原呢。 你怎么会明白？ 端木翠情绪似乎有些控不住，胸口起伏的厉害。 西花流主受人间鬼怪，我是西花流之主，却轻恕纵怪，且不去想什么责罚，但是造下这等杀孽。 端木，陈柳横死我们都很难过，但是一码是归一码，陈柳不是你杀的，怎么能说是你造了杀孽呢？ 我不杀博人，博人却因我而死，如果不是我的疏忽，陈六焉能折死阳寿？ 端木翠颓然，忽地又想到什么，喃喃道： 不行，我要在他再造杀孽之前阻止他。 你又想到了什么？ 展昭注意到端木翠神情有异，端木翠只是摇头，忽地起身，未及展昭反应过来，他已经飞身掠了出去。展昭追出时，早已失了端木翠踪影。正无计较间，就见公孙策急急过来，问道： 展护卫，端木姑娘脸色不对，那么着急，是去哪里啊？ 她往哪个方向去了？ 往北面学武大街去了。她…… 话未说完，只觉眼前红影一闪，待其反应过来，哪儿还有展昭的影子？ 一个是这样，两个还是这样，唉。 展昭觉得不妙，自认识端木翠以来，每次收鬼罗怪，端木翠从来不曾如今此般。临敌对战，尚不知敌之所处，已然自乱阵脚。端木翠固然神通广大，但是以这样的失措去迎敌，只怕会阴沟里翻船。端木翠一直向北，出玄武大街，入北郊，人烟渐少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在那文瑞再造杀孽之前阻止他。小小文瑞于世间残喘，生存不易，为保口腹之欲，常临生死之灾。于是乎有那特别机巧聪明的，便捡了单一的宿主，一心一意只吸食宿主之血。如若只是需求少少，点滴即止倒也罢了，大不了经世痴缠，至你死他方休。可惜这文瑞受了活人血肉滋养，时日已久，渐渐成灵作怪，反噬宿主，遂成祸害。十五为文瑞，二十始成精，二五穿皮囊，祸在半甲子。这谶言里说，文瑞宿在人体内超过二十年便会成精，二十五年反客为主，穿了宿主的皮囊，内里便是一只精怪，半甲子三十年时便会为祸害人。现在想来，那文瑞寄居赵小大体内只怕已超过三十年，赵小大被那文瑞吮食的只剩了皮囊，所谓的十五六年只不过是那文瑞的自保之语，骗过赵虎他们也就罢了， 自己身为细花流之主，怎么也会如此失常。文瑞只为文瑞时，些许人血便可保其口腹，现下长成如此精怪，片刻间便可吸干一人的血，如不尽早阻止，会有更多的人受害。而这一切杀孽都源于他端木翠疏忽纵怪了。边上似有动静，端木翠骤然停下，抬头往道旁的树上看去，一只被吸干了血的成年猕猴正软软地搭在树桠之上，尾巴耷了下来，随着风过轻轻摆动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